爱由我贪恋着迷，愿我百岁无忧，爱愿我徒有泪流。 I'm not afraid to die.

生活。 云对雨，雪对风，晚照对晴空，三尺剑，六钧弓。香楼软土穷，白色对黄铜，人对歌，地对铜，蓟北对山东，两鬓霜，一颗心，可惜一泡风，佛陀对苍生。

爱的方向。我的荆棘像是给你，呜呼，散扬。我问你要去向何方，你指着大海的方向。我问你要去向何方，你指着大海的方向。

遥不可及的相识，咫尺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的故事他们相逢。

起，数不出清晨守密，云海苍茫万里，燃一缕苍苔升起，松香就散不去，心思如雨尽收集，淹没得如此细密。 写的日记，读你迷样的

我还

吱吱吱吱吱，呼呼呼呼呼，遮遮遮遮遮，耶耶耶耶。